女士订购两组，说冬天红枣是必不可少的，新疆阿克苏红枣更是一直以来的选择。5978的顾女士订购两组，说是给妈妈还有婆婆都带一点，自己也留两包，冬天呢全家人都一起来养养生。4177的朋友说啊，之前订购过枣子不错，受到了全家表扬，今天趁着最后3天再订一点，过年过节啊可以带一点给亲戚朋友。看到很多朋友都是2组3组来订购的，还有6组订购的朋友跟办公室的同事一起来订购。再次提醒各位，还有最后3天的推荐时间了，来自于阿克苏又是没有污染的养生枣，水分高，糖分足，果肉鲜，口感好，无污染是它的主要特点。原价98元一袋，现在1箱6袋只要199。您要知道6大袋的阿克苏枣市面上去买要588，没有折扣。但是呢，拨打进40071051064007105106，立刻享受3折优惠，只要199。活动仅此3天，错过以后就没有推荐了，因为北京地区备货全面售罄。40071051064007105106，1996大包给您免费送货，看货验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，赶快来拨打40071051064007105106，199块钱6大袋，自家吃送长辈，给爱人补气养血，红枣可是好东西，现在买2杯咖啡也要这个价钱，但是咱们吃到的是天赐阳光，天山雪水，颗粒饱满，粒粒珍品的阿克苏大红枣，个大皮薄，核小，肉厚，色泽光鲜，口感甘甜醇厚，老幼皆宜。最后3天的推荐，不要5886袋，打进4007105106，6大袋只要199，每袋33，并且全国包邮，送货到家，错过就没有推荐了。4007105106，留下时间给您拨打电话。4007105106，4007105106，4007105106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《大城小事》。这座大城是北京，这些小事是生活。 大唐瑞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，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，大城小事。 您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，我是李凯。 大家好，我是王哥。 你有没有一种这个过年前的紧迫感？ 那就是因为今天写了年终总结 啊，写了年终总结、啊、 对， 开了年终的会， 是 吧，这 总结了这一年的工作经历。 2015年马上它就要过去了， 还真是没几天了， 是吧，所以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日子过得真快。 今天我就开始把那个工作日志本啊，就是那个每天后面有一个大框，那框框后面可以写每天的工作这个纲要的那样的一个本本啊。羊年的换成了猴年的，2015换成了2016。 2月份才开始换属性的。 不是，但是这个工作日志你得写满了呀。31号这已经排得把1月1号、2号、3号工作排出来。结果我就发现，我就翻我2015年使完的这一大本啊， 嗯， 哎呦，我翻开之后，这满满的都是回忆啊， 都是。 其实这一年还真是没少经历事儿， 是吧？ 嗯， 早点吃了什么？午餐吃了什么？晚饭吃的涮羊肉？ 没，上面都画、 啊、 哪天上大肠小事，哪天不上大肠小事，发现哎呦，全是满的耶。 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工作再忙也得吃饭，对吧？ 后半句说的是一顿不撤的 话。嗨，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老北京的一些吃的东西啊， 哦、 像驴打滚儿， 嗯， 糖葫芦。大家肯定都吃过， 那必须啊！ 但是您会做吗？ 这会吃就行了。 啊、糖葫芦兴许个把人他还能做， 对， 驴打滚这太难了。 那就他那个豆面都不好找。 啊、是，今天上午呢，在一所中学，什么猜灯谜、画脸谱、做传统小吃，15门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特征的课程，给孩子们上了一个丰富的文化之旅。 哦，小孩子们的课。 哎、对，要说这个最让孩子们雀跃的，还得数传统小吃的制作，系上围裙。戴上手套，戴上口罩，这些小大厨们、 嗯、 啊，这个形象上是瞬间打造完成。 一扮上之后还真挺像那么回事的， 尤其是一些小胖墩儿更像大厨喽、 哎。 在孩子们的这个准备之下，老师就开始指导了。 嗯、 孩子做的还是有条不紊，先把这红豆沙卷成长卷、 啊、 然后放置在长条的糯米面上、 嗯， 像包饺子一样把这个红豆沙裹住，裹在其中，